雪也无法抹去我们给彼此的印记，惊喜和喜，青草离离，明月也送君千里，等来年秋风起。 也睡不着觉，把心情哼成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 睡梦中被敲醒，我还是不确定，怎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我悄悄关上门，带着希望上去，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 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我们有同样的魔力，有天线， 有天线，还曾爱你， 怎么曾爱你的形状？哦， 在屋顶唱着。 和 这场最浪漫的夜晚， 拥抱这时刻，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爱开始纠结。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 在屋顶和我爱的人， 将泛黄的夜送给最孤独的月， 拥抱这时刻，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爱开始纠结， 梦有你了没？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

手心是空空的，我知道那些结局是你努力攒着，害怕我难过，不追问到底为什么，是我最后的温柔，小小着附和说分开是好的。 随地听经典， 小时候 在北京经常玩的胡同巷子里有两个 顽皮的小孩，在这里有他们的一段 爱情故事。 在你最爱的巷弄，我牵着你的笑容，那时候时光悠悠，夕阳重重，青丝柳雨彩霞伴南风，沙包披肩没藏伴悟空，那时我们是两个淘气小英雄，花落花枯你 最最怕冻，白雪山从我帮你遮风，你给的吻我却还不懂。你的话留在我心中，在你最爱的巷弄，我牵着你的笑容，那时候时光悠悠，夕阳重重。再回到那个巷弄，那树还郁郁葱葱，只是那花鸟依旧，人已不从。起小英雄，花落花空，你最最怕冻，白雪山中我帮你遮风，你给的吻我却还不懂。 被媳妇中不中， 儿媳的话留在我心中，在你最爱的巷弄，我牵着你的笑容，时候时光悠悠，夕阳重重。再回到那个巷弄，那树还郁郁葱葱，只是那花鸟依旧，人已不从。在你最爱的巷弄，牵着你的笑容，那时候时光悠悠，夕阳重重。再回到那个巷弄，那树还郁郁葱葱，只是那花鸟依旧，人已不从。才爱上你的巷弄，有一年白雪匆匆，谁后来牵你的手，为你挡着风。还记得你的笑容，为我绽放的时候，你抖的手绢总会在我身后。 嘴角，真不真不计较，豁出去会揭晓。 你别又好吧，为何你不要又敢上街？我知道所有阻碍只有你在眼前，幸福只有面对，当然不需要训练，做人就潇洒一点， 我找个世界。 Oh, 我喜欢，我喜欢你。 Oh, 别压抑，别是秘密，我相信爱情是撒手绝不爱不行。 Oh, 我喜欢，我喜欢你。 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格雷地板原生态无醛添加，绵延森林里的每一口新鲜空气，开启您的绿色生活。格雷地板专注做好地板，服务电话400-600-9380。格雷地板。不知道从何时起，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多了一枚叫口罩的屏障。不知道从哪一刻起，孩子笔下的城市已经没有了蓝天。涂抹艺术教育为让孩子在大海和森林般的空气中学习，联合拥有核心技术的空气净化机构天空雾霾，保障每一间教室都将拥有纯净清新的空气。作为专业的艺术教育机构，涂抹带给孩子的还有更多。2017春季课程预约电话：133-0112-5077，133-0112-5077。 想不想去德国自驾游？来吧，跟九六九汽车俱乐部穿越百年德国，行走在波恩樱花大道，观赏地标建筑新天鹅堡，游览最美国王湖，参观奔驰博物馆。马上拨打电话报名吧，0105175-1969。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我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消失了吗？最后看你一眼。 便顺便告诉你再见了我的过往，跳着芭蕾 one two three 纪念我爱过你，往事含泪我会踏着回忆的旋律孤单单的跳到天亮，我不会慢慢慢慢忘记一段爱情，慌慌张张跟着时间旋转，麻麻烦烦天天胡思乱想，我不会，我不要忙忙忙忙独立欺骗自己，平平凡凡忽略我的梦想，孤孤单单夜夜看着月亮，办不到，为了爱情，为了爱情空转， 深呼吸练习忘了你，别担心我一定可以，我相信爱有一种永远的能力，我 忘记你爱我的原因，明天起我不认识你，谢谢你离开我的世界吧，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希望你快乐，为 里带一点温暖，又换掉颜色。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

时的疼痛，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带我奔上那片有你的天空，因为你是我的梦。过了边界，路过雨，路过风，往前走，总会有一天站在你身边，泪就让它往下坠，牵起伤口的美。哦，别以为失去的最宝贵，才让今天难飞。我的梦说别停留，等待就让光。只是泪湿的瞳孔，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带我奔上那片有你的天空，因为你是我的梦，我的梦，你是我的梦，我的梦。是意外，记得用心去回答命运的精彩。世界会怎么变化，都离不开爱。记得成长的对话，勇敢地说我不再等待。就让光芒折射泪湿的瞳孔，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带我奔向那片有你。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没有星星的夜空，没有话题能补充，太多承诺从指缝中流走，不敢奢求什么，回忆将我们扣留，无一瞬间亲吻的时候，一切就好像芦苇般朦胧，心动渐渐的失控。是否两个人足够捕捉爱的尽头，闭上了眼睛记得你的笑容，幸福的从容将灵魂都掏空，享受一分钟的感动。是否爱上一个人不问明天过后，山明和水秀不比你有看头，牵着你的手一直走到最后，这一刻怎么回头。

九六九音乐留声机，宇阳陪你听经典。 电话响起了，你要说话了，还以为你心里对我又想念了，怎么你声音变得冷淡了？是你变了，是你变了。 这飞机的折法，快乐是永不忘的呀，这飞机自由解答，不管未来怎样多变化，保留着牵挂。属于我们的童话。 分散去看夜雨洒去，分着诗，喜悦眼泪，你热力似火，分着诗，享受现在这滴下雨水。当我当我需要你，长夜里不可分开，痴痴醉，跳进山里看夜雨洒下去。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同步发声。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买包买衣服，换好工作，涨工资， 换工作，好，前程无忧。 三月六号跟九六九汽车俱乐部自驾下江南了，游台儿庄古城，赏最美南尖岩，玩转秀山丽水，传游美丽新安江，赏特色唐月牌坊群，赶快拿起电话报名吧，010-5175-1969 5175-1969。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就存在那些想太多的人，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因为爱所以爱，温柔经不起安排，雨过那么快，不要等

起看海，再多的失望比不上这对白。哦，我的生命因为你满满。 用心体会，记录生活。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969看微博。嗨，你好，969主播雨阳陪你一起刷新微博。中国新闻网发表，近日贵航贵阳的医院精神科主任杨少雷被指携带64名精神病患者出走到了另一家医院。对此呢，杨少雷表示说，64名患者当中有58人的监护人签署了协议，同意转院，另外有6名家属是口头同意的，并且称携病人出走是为病人好，并不是为了图钱。来看网友评论，陆老头子说，现在就业是双向选择，自己择业，有那么多的患者和医务人员同时跳院，可以证明这个医生多么工作认真，医疗水平高，和医患和谐相处啊。行政府军说，跳槽带客户，难道这是跳槽了还不想丢了上一个公司的饭碗吗？其实我觉得在没有事实前呢，先不要标题党了。当下时代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起来，本来是应该和和气气的两方，不知道怎么样就到了对立面了。还是希望呢，能够在这种事情上可以站一下中立，并且实事求是，不要去标题党，不要煽风点火，然后引发我们的反应情绪嘛。但是我们也不否认，一些大夫确实是这个神圣职业的蛀虫，但是哪个职业都有这样的人，不是吗？继续刷新微博。新京报发表，近日网传一个价格在99元到350元的新恋爱保险走红了。这个保险就承诺啊，如果说投保的两个人在3年后10年内结婚，可以在婚礼上收到10000朵玫瑰，重约0.75吨哦。那据了解，这是一个保险公司2015年就推出的险种，点赞者呢大多是热恋的情侣，已婚者呢却质疑这是否能兑现呢。而有关专家则表示说，营销啊。来看网友的评论，常瑞说，我想买那种30岁之前不结婚就赔500万的险种。M 想说，我只想要折现，不要赞我，我就是这么的现实。而相比玫瑰花，我还是更喜欢中华文化中桃花灼灼那样的婚姻场景哦。 爱生活爱微博，我是主播雨阳，走了走主播陪你看微博，听听资讯，听听歌。 发现没钱在身上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哦哦，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哦，你还想怎么样，抓狂，求你帮个忙，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是注定的吗，我穿上了白衬衫，那一杯咖啡偏在我身上倒翻，不如跑一趟，想见他却刚打烊，妙不可言的下场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哦哦，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求你帮个忙，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乌云乌云快走开，常带把伞，带把伞哦哦，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哦，你还想怎么样，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常带把伞，带把伞、啊、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哦，你还想怎么样，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乌云乌云别找我，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哟。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听经典。 偶尔会想，如果人生真如一场电子游戏，玩坏了可以选择重来，那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正因为时光流逝一去不复返，每一天都不可追回，所以更要珍惜每一寸光阴，孝敬父母，疼爱孩子，体贴爱人，善待朋友。经典九六九，我是雨阳，人生没有彩排，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 在乎，如果我的存在只是增加你的痛苦，为何你不对我说清楚？莫非我早该知道我将要孤独，在我们相识的最初。你走你的路，直到我们无法接触，我也许将独自跳舞，也许独自在街头漫步。你走你的路，有我无法追赶的脚步，我也许将独自跳舞，也许独自在街头漫步。 我也曾经想过回头寻找来时的路，的你已经太模糊，你以为能从我这里找到幸福，而我却总是让你哭。如果我们的爱已经成了彼此包袱，何不就让我们承认错误？因为我知道我终于将会孤独，在我们相识的最初。 生命注定无法停止追逐，我也只能为你祝福。如果你决定将这段感情结束，又何必管我在不在乎？如果我的存在只是增加你的痛苦，为何你不对我说清楚？莫非我早该知道我将要孤独，在我们相识的最初。你走你的路，直到我们无法接触，我也许将独自跳舞，也许独自在街头漫步。你走你的路，有我无法追赶的脚步，去将独自跳舞，也许独自在街头漫步，我也许将独自跳舞，也许独自 在街头漫步，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瑞辰，祝大家新春快乐，鸡年好运连连，惊喜不断。 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思春的圈子迷人，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屡败屡战的陈小春，否则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为了你，我就想到过去，做一个让我写进了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 我的心里只会永远恨你。 迷人的人只想又何来去，对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我也活得很。真的没关系， 我过得很好，没关系。 一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就一个让我写进了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 我的心里只会永远恨你。 迷恋的人只想又何来去，留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我也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过得很好，没关系。 好汉不准跳， 等你

是谁说的漂亮女生没大脑，就懂得暧昧和傻笑？你看你说话的表情多么的骄傲，难道不怕我 say sorry get out？ 是谁开始先出招？没什么大不了，见招拆招才重要，敢爱又不要跑。爱情三十六计，就像一场游戏，我要自己掌握，要动机。爱情三十六计，要随时保持美丽，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不必神秘和他的关系，不用故弄玄虚，故意装神秘。 何时才跟你可重聚？秋来也秋去，要到几多岁？方信你与我早早告吹。秋来也秋去，千千片红叶跌坠。如完成凄美的程序，秋来也秋去，我似秋空虚，只有信会跟你再共对。忘掉你都算应份，可惜每当日落便嫌你更深，背着人心酸，人如缘相恋，推搪当世界再没秋季再算。秋来也秋去，秋风教人掉眼泪，何时才跟你可重聚？秋来也秋去，要到几多岁？方信你与我早早告吹。秋来也秋去，千千片红叶跌坠，如完成凄美的情。我似秋空虚，只有信会跟你再共对。秋来也秋去，我似秋空虚，只有信会跟你再共对。 干燥温暖的室内无疑是一个病菌的温床。那研究发现呢，当空气湿度低于 40% 的时候，感冒病毒和其他会引发感染的细菌繁殖速度会加快哦。那随着空气中的灰尘扩散引发疾病，而且现在呢，像嘴唇干裂啊、鼻咽干燥、干咳、声音嘶哑，都是暖气病引起的上呼吸道的症状，所以在平时及时补水，这些情况都会得到缓解哦。天冷干燥，今天九六九提醒您一定要注意及时喝水。 人也也是一种爱，万物都跟着他的节奏而摇摆，四季的和风就是一种爱，把千百的情味吹进你我心海，深蓝的心也也是一种爱，万物都藏进人往温柔的胸怀。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去过广袤无垠的冰雪世界吗？这个冬天来一场银色赤峰自驾之旅，让我们一起在一望无际的冰雪大草原上，享受心灵的震撼，感受蒸汽机车穿越时空的轰鸣，还有森林滑雪场的刺激，达里湖冬捕的乐趣，以及趣味十足的银冬骆驼节，更多有意思的活动等你来哟！赶快拨打自驾热线010-5175-1969。 房天下，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 房天下房点看。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说吧，说完赶紧吃。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你这孩子呀。 无饮食公交，赞文明出行。 有什么能安慰，怕被时间变成泪，被想象变成悲，希望都被粉碎，不安有时会崩溃，有时会怨怼，好像怎么对待都不对，出你隐藏多少的疲惫，却还是坚持着爱不断加倍，让我感动也让我愧对，谢谢你们爱我的每个人，在我的人生最像一场噩梦的旅程，陪我挣脱勇敢地去醒，让我努力。 重生。 谢谢我的家人，我的老公，我的姐妹，我的歌迷朋友，没有你们我没有办法做到，谢谢你们。 心摆脱夜的黑，往蓝天而飞，被阳光包围，只为那你一句我笑的 在看。

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先来，有的人先走。我们不能决定开始和结束的时间，人能决定什么？唯一相同的是，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自己的旅程，每个人也都是旅行者。969旅行者，和我们一起行走在路上。 古镇浸透了时光，也充满了缠绵的往事。据说由于城镇化的发展，中国每天平均有20座古村落消失。趁他们还在之前，选一个古镇，体验有别于常年循规蹈矩的生活，和当地人喝喝茶，聊聊天，彼此交换日月天长，穿越川流不息的城市。张角村是一个如油画般的乡村，这个藏匿于全港深山几百年的七彩古民居，因为一张照片而为世人所熟知。走进古民居，一堵堵墙上的石卵石块都是铁红色的风化石，灰白藏青的色泽在阳光的照射下那么的绚丽和缤纷，俨然一幅油彩画。沉在石墙上的老藤给石屋增添了一份沧桑，有不少地方的美术家一旦来过张角古民居，都不由自主地喜欢上了这个如油画一般的村落。而江南第一村则是陈侃，早在宋朝就被著名理学家朱熹赞誉为陈侃双贤里江南第一村的这个江南村落，极具特色的古村落建筑，优美的田园风光。陈侃依山傍水，形成三街，99巷宛如迷宫，人们说走陈侃一生无坎，好运连连。而在桃花潭，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则是融为一体，潭岸怪石耸立，古树青藤分披，春季绿草如电，桃花似火如霞，飞阁危楼隐约其中，就好像蓬莱仙境，又好似武林人家。这里既有清新秀丽、苍峦叠翠的皖南风光，又有山川的灵气，更有保存完整、风格独特的古代建筑。而在赤坎古镇，是一座具有浓郁岭南特色的深厚文化的古镇。虽然这些楼房的装饰并不多，但都建有阳台，朝向横贯全镇的母亲河潭江。赤坎境内保留有大量的华侨建筑，中西合璧、远近闻名的官族和司徒式图书馆，滇西路的骑楼建筑群更是侨乡一绝。想要远离尘嚣，可以去到喀纳斯的图瓦村，周围山清水秀，环境优美。图瓦人大多居住在用松木搭建的塔形木屋里，长久以来始终保持着古朴醇厚的民俗风情。这里的自然景观，尤其是秋天，美不胜收，让人只愿沉醉其中。在世界的一个角落，存在着一个真正属于童话的地方，这就是丹巴县的甲居村。村寨建在山腰，一座座造型别致的白色小楼错落在浓荫绿抹之中，白色主调，墙壁、屋檐都有棕红色的装饰，远远望去就像美丽的积木砌成。这里有厚重的历史痕迹，恬静优美，古风绵长，有世界上最美丽的古村落之称。来古村是一个处于冰川末端的小村落，瓤屋湖就在它的旁边，周围遍布美丽的湖泊和宏伟的树峰，它静卧在雪山之下，佛塔桑烟，恬静而安详。来古村在冰川和雪山之间散落而坐，牛羊出户，鸡犬互鸣，田园阡陌，佛塔桑烟。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今天的969旅行者就是这样。 天上的星星，你就是那么的纯。 这故事。当你最寂寞的时刻，我陪伴你，给你我的安慰和鼓励。自己矛盾的私心让我每天忧愁，只好就让你走。明白，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放得开，舍不得这个爱。放心走、不明白，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放得开，也舍不得、这个爱是一生一世不会了解。我明白，我明白，在我心中你永远存在。或许你会有一天怀念，可是我已不在。 跟九六九汽车俱乐部自驾下江南了，由台儿庄古城赏最美南尖岩，玩转秀山丽水，穿游美丽新安江，赏特色唐月牌访寻，赶快拿起电话报名吧，0105175-1969 5175-1969。 畅游北京，欢乐无限，游北京请选择正规旅游渠道，谨防非法一日游陷阱，详情请登录北京旅游网www.visitbeijing.com.cn。咨询投诉请拨打北京市政府非紧急求助热线0101-12345。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个时间，约在这个地点， 记得带着玫瑰，打上领带，系上思念。 动情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 太多的爱怕醉，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你别拿一生眼泪相对，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一点。 我学着在你爱里沉醉，你守护着我穿过黑夜， 我愿你这条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珍贵。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 太多的爱怕醉，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知道 别拿一生眼泪相对， 未来 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一点。 我选择在你爱里沉醉，你守护着我穿过黑夜， 我愿意这条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珍贵， 你最珍贵。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你别拿一生眼泪相对， 未来 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一点。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真。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自己最珍贵的人，每一个人也都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梦想，因为别人的梦想一旦加注于你身上变成了期待，所以千万不要拥有别人的梦想。你可以一辈子不登山，但心中一定要有座山，它使你总往高处爬，也使你总有奋斗的方向。当我们不再需要通过别人的认可来证明自己时，我们就真的强大了。这里是经典969，继续和您一起来听梁朝伟《一天一点爱恋》。 如果有一天世界也改变，当沧海都已成桑田，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如果有一天时光都走远，岁月改变青春的脸，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残念？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 可以期待永远。当沧海都已曾桑田，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如果有一天时光都走远，岁月改变青春的脸，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残言？一天一天爱恋，不再相信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给我一句真的誓言，让我可以期待永远。一天一点爱恋，不再相信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给我一句真的誓言，让我可以期待永远。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哎，大姐，我来，我来。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哎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余额不足，请投币。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大爷别着急，我来。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我来， 我来， 我来， 我来， 我来， 我来， 我来， 我来。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听经典。 再重要的人让你失望多了，也就变得不再重要了。如果找不到坚持下去的理由，那就找一个重新开始的理由。只需要一点点勇气，你就可以依然把你的生活转身，重新开始。生命太短，没有时间留给遗憾。如果不是终点，那么就请微笑，一直向前。 明天就像是盒子里的巧克力糖，什么滋味？充满想象，失望是偶尔拨不通的电话号码，多试几次，总会回答。心里有好多的梦想，未来正要开始闪闪发亮。就算天再高，那又怎样？踮起脚尖，就更靠近阳光。许下我第一千零一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听我的话。我还要多少时间，多少代价，青春是我的筹码。我只有这一千零一个愿望，有一点幸福总会在我手上。每一颗心都有一双翅膀，要勇往直前的飞翔，没有到不了的地方。巧克力糖，什么滋味？充满想象。失望是偶尔拨不通的电话号码，多试几次，总会回答。心里有好多的梦想，未来正要开始闪闪发亮。就算天再高，那又怎样？踮起脚尖，就更靠近阳光。许下我第一千零一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听我的话。不怕要多少时间，多少代价，青春是我的筹码。我只有这一千零一个愿望，之前的飞翔，没有到不了的地方。我许下第一千零一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听我的话。不怕要多少时间，多少代价，青春是我的筹码。我只有这一千零一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在我手上。每一颗心都有一双翅膀，要勇往直前的飞翔，没有到不了的。 己，此刻唯你相伴。